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三十集，抉择。夜里漫天星斗，齐太傅打开新会的图给沈泽穿看。 那从前的东宫虽然没有调令边陲兵马之权，却从兵部那里熟知各地守备军的布设，这便是离北大郡的。 背靠鸿雁山，西通落下关，东临边沙十二部。 沈泽川点在东侧的鸿雁山脉。 马上要入秋了，边沙骑兵草场供给不足，必定还要从临界的护士上抢东西。萧继明要动兵，怎么这些日子还没有往去都地请示的折子？ 因为皇上病重。今年春萧继明也只传了一道折子，他在去都定有眼线，既然到今日都没有递折子，只能说明一件事情， 皇上命不久矣。 那么到底谁能坐稳龙庭，才是萧继明如今按兵不动的理由？ 齐太傅抽出笔舔了墨，在离北圈了一圈。 楚王登基对萧家只有益处，他们与花家对峙太久，因为中伯一事落到受制于人的下风，如今逆转的机会就在眼前，萧继明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 可先生那日也说，去都大门不开，萧迟也便是离北质子，太后有他在手，萧继明如何动作？ 沈泽川指着去都。齐太傅丢了笔。 你既然提到了这件事，我便要与你说另一件事。 先生请讲。 就你来看，这个萧迟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敏锐聪明，不喜欢按步骤行动。 我觉得他是个…… 齐太傅搓着头发，似是一时间想不出合适的词，抓耳挠腮一番后趴在小案上，对沈泽川神秘地说， 我觉得他是老天爷给离北的契机，是个天纵奇才。 先是何出此言？ 齐太傅马上钻到案下，拖出自己手写的册卷，这些年他自感年老健忘，把许多事情都记在纸上。他哗哗地翻了几页，又趴回案上，把册卷推给沈泽川。 这是葛青青从兵部讨来的详情。永义元年，就是八年前，萧迟也14岁，跟随萧继明出战边沙。10天盛夏，萧继明在鸿雁东脉遭遇边沙3部危机，被切断了退路，困于洪江水前。离北王的援兵3日不到，萧继明背水一战，迫在眉睫。可是边沙3部骑兵灵活，你知道离北多铁骑，可以正面痛击，形如铁板，却不能灵敏应对来回追逐战，拖久了疲惫的只会是萧继明的兵马。 齐太傅灌了几口酒。 但是第3日夜，边沙如潮而退了，因为他们重兵把守的粮草被烧掉，火势由中心蔓延，扰乱了后方阵型。萧继明借势决战，一夜突围，但到此离北的陈述就断了，后续详情皆是让你师父费了好些功夫打听出来的风声。你猜重兵之下的粮草怎么会被烧掉？据说是边沙3部临水修挖了公道，萧迟也默不作声地从洪江水里摸进了公道，在那污臭泥沟里爬了半宿。这样的功劳离北却压着没报，不仅如此， 萧迟也来了去都，变成了游手好闲的混子。可混子能有这样的耐性吗？你试想一下，那等情形下，他若不成，死的人便是他大哥。他却能足足蛰伏了两日，硬是等到边沙的兵马松了懈，才放了火。这两日，他知不知道他大哥随时有性命之忧？况且火没放好，或是时机没有摸透，早一分，边沙强劲；晚一分，离北势衰。如果没有超人的洞察力，他怎么做得到？ 沈泽川似有所触动，齐太傅最后说： 况且这小子野得很，他干这事儿只带了这么多人。 齐太傅伸出两指，顿了片刻： 南州，我以为潘如贵未必忧患把他调到了禁军，恰恰是不臭气。他们心以为禁军废了，可禁军什么来头？那都是当年随地扎入八成的军户，八大家看不上，他们就全仰仗皇帝一人。可如今皇帝不要他们了，这两万人就是无主之气。要真落在个纨绔手里便罢了，可落在了萧迟野的手里，萧继明还有什么理由不敢出兵保楚王？ 原来如此。沈泽川先前一直不得其解的地方豁然明朗，他认为萧继明既然把萧迟也留在了曲都，便应该明白这是受制于人的棋子，要么废弃，要么谨慎。如果谨慎，便不应该也不能让萧迟也与楚王走得这般近，否则就是自寻麻烦，事事都要提心吊胆地擦屁股。 曲都这场秋寒来势汹汹，我们势单力薄，避开些好。太后因为国子监一事，已经与西沽安生了间隙，也与皇上生了间隙。为确保大权不落，皇嗣之事火烧眉毛。楚王近来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那么萧家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如此看来，萧迟也今日急着见你，必是已经起了警惕之心。但是太后为人更加精明，当年为使宁王登基，不惜对东宫赶尽杀绝，那么今时为了以防万一，也会对楚王赶尽杀绝。萧迟也要确保楚王安危，只怕不是容易的事情。 太后既然不会用西固安，便只剩几雷了。锦衣卫高手如云，下手干净利落。 龙虎斗便罢了，该是你决定追楚王，还是随太后的时候了。 沈泽川伸出手，盖住了地图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